我觉得值得高兴的事儿，想想看还是不少的。 对，但是想说的却没有。 也没有那么保密了，你先来一个。 我先说一个，我没有高兴的事儿。 不可能。 我最近，你给我提示提示。 我最近高兴。我最近高兴的事儿就是你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哎，这就是你最高兴的事儿。 特别高兴。 哎呀，我最近特别高兴的事儿，哎，马上有一个假期等待着我们，这是我最近特别高兴的。 这是大家高兴的事 儿。而且我确实之前忘了这事儿了，然后经别人一提醒，哎呀，假期离我就这么近了， 就觉得是一个惊喜， 是一个惊喜。所以说，就跟那个大衣柜里边啊，这衣服里边藏了50块钱那种感觉似的。 对对 对, 对, 对， 藏了一个大假期， 尤其是冬天的衣服。 对啊，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有什么高兴的事儿。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来看看揭秘啊，为何一个手机号就能把个人隐私查个底儿掉呢？问题原来是出在了这里。今年的2月份呢，这个央视的新闻频道也播出了疯狂的个人信息贩卖黑市，记者呢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揭露了网上窃取贩卖个人信息的买卖链条。公安部呢对此事也是高度的重视，并成立了专案组去侦破。那专案组呢也是辗转了河北、天津、辽宁、山西、河南、湖南、陕西、广东等多个省市，历时近3个月的时间，终于是成功破获了案件，抓获涉案的犯罪嫌疑人是26名。 那么记者呢只是提供了一个手机号码，就在那里买到了同事的打车记录。警方呢是以画面中出现过的两个信息贩子的网名是水中取火和孤星泪为这个线索展开了调查，并于二月份呢是在辽宁大连的某网吧中将这个网名为孤星泪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了。那另外一名信息贩子呢，虽然之后呢立即退出了 QQ 还有微信群，但是警方还是通过定位其居住的旅店以及调取监控录像，也是将其逮捕归案了。那么两名嫌疑人落网之后呢，警方也是顺藤摸瓜，很快便锁定了滴滴公司外包客服人员王某。那通过滴滴公司的筛查呢，警方是确定了王某的犯罪嫌疑，并且将其抓获了。 咱们来看看，据警方的介绍哈，作为外包的电话客服呢，王某某可以是调取所有使用过滴滴打车的乘客的记录和司机的信息。从去年的10月开始呢，在利益的驱使下，王某某呢和犯罪嫌疑人呢这个曾某啊一起利用职务之便违反了公司有关规定，非法在网上倒卖滴滴打车记录。在这个先前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记者也是于1月22号呢向这信息贩子呢购买的滴滴打车记录正是王某某从公司内部窃取出来的。他也表示了说，他利用这个职务工作之便呀，以信息贩子提供的手机号去查询乘客的打车记录或者是司机的信息。乘客信息呢是1条10块钱，司机信息则是15块钱。最多的时候啊，王某这个一天能查60到70条信息，4个月下来就赚了7000多块钱。 这个数量还是挺惊人的。来看，除了打车记录之外呢，手机通话记录也是热卖品。那么记者呢是曾经以1500元的价格从信息贩子手中购买了同事的手机半年的通话记录。这种记录呢不但有来电去电的号码，那通话时长还能精确到秒。那通过调查呢，警方也是将窃取手机通话记录的犯罪嫌疑人杨某抓获了。在审讯中呢，警方也是查实，只要提供手机号码，杨某就可以利用网络工具冒充受害人手机号码，并且致电联通公司的语音客服，在成功骗取了受害人手机网上营业厅的登录密码之后，他就查询获取了他人的通话信息。 你看看，而且呢，准确定位啊，这乃联通内鬼作祟。除此之外呢，记者还通过这个信息贩子呢，分别在北京的西单和西客站购买了同事的即时定位信息。你想想多危险哈！信息贩子呢发来的消息显示，同事的这个实时的这个位置呢， 被准确的显示了出来。警方调查也发现了这些定位信息呢，是中国联通天津分公司的员工陈某利用职务之便啊，违规查询了获取并转卖给这个信息贩子的。警方呢，现已依法将这个犯罪嫌疑人陈某抓获。办案民警也表示了，说此案当中呢，所有这个涉案人员啊，彼此之间并不相识，但是呢，通过虚拟的网络身份在互联网上进行交易和买卖。 嗯，而且还是多次倒手啊，因为警方还发现每一份的个人信息的买卖都不是一个上下家，而是经过了多次的倒手。比如说，记者在如果说记者购买一份通讯手机通话记录，那么其最初的价格仅仅是两三百元。然而这条记录在经过几道信息贩子过手层层加价之后，价格便涨到1500元。 嗯， 那公安部的有关负责人就表示，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呢，已经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专项的打击整治行动。那下一步呢，公安机关将坚持主动出击，深挖彻查，严惩一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 嗯，特别希望就是掌握着我们个人信息的这些人们能像对待啊收钱一样认真就好了。 嗯， 你看你这个电话稍微的一欠费，哎，马上的就给你发个信息让你提示交费，对吧？但是什么时候能就是看管这个我们的个人信息啊，跟看管那收费记录似的，那就太好了，对吧？有一个记录告诉你有人在正在查询你的这个人信息，能是不是允许不允许？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安全的了。 嗯嗯。不过我们看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的表示之后，我们还是觉得非常提气的。 嗯嗯。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高校全班43人，啊，出了15对情侣，毕业旅行变成了集体这个婚礼啊。5月21号的时候呢，一场特别的集体婚礼的仪式在重庆的某个景区举行了。现场的15对情侣呢，是均来自成都某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全班一共43名同学。大学4年成就了15对情侣，也就是30个人，其中呢8对已经是领证了。网友也说了，剩下的13人啊，估计是哭晕在厕所了， 就感觉好像当时错过了一样。 不是，这个成功率有点太高了吧？相亲节目也就这样了吧？ 没错，而且特别像是全班的一个集体活动，而这13个人 对很尴尬， 没有入围。 对，这13个人，哎呀，就在厕所里故意凑份子呢，开始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20岁的成都的女大学生啊，成了中国最年轻的比基尼的冠军。 嗯， 那身高1米63，体重48公斤。那么20岁的成都女大学生涂梦丽呢，是站在了第51届亚洲健美健身锦标赛的领奖台上。 哎， 那么她是获得了比基尼健身小姐23岁以下组的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在这项赛事的比基尼健身小姐23岁以下组获得的首个冠军。那涂梦丽呢，一年前在体操房上舞蹈课的时候，被国家健美健身助理教练相中了，从此呢，一路汗水，一路酸痛，走到了冠军的台前。 嗯， 他说呢，刚开始被选拔进队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忐忑的，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健美健身比赛的女选手呢，必须一定要练得满身不有恐怖的肌肉才能取得名次。不过呢，很快就发现是自己想多了。那涂梦丽说，如今的健美健身比赛呢，不再是昔日的秀肌肉的天下了，选女神俨然成了比赛的核心和赛点。先天的比例啊，还有后天的雕刻啊，舞台表现力等等，都是裁判在比赛中打分的时候需要考量的标准。 哎， 嗯， 确实啊，这个很年轻，但是呢，得到了很高的荣誉，相信背后也是这个付出了常人所想象不到的辛苦。正好前两天我认识一个孩子，这孩子呢5年级，然后呢是成为一个就是游泳队的一个这个运动员了。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首先这身材啊跟别人不一样。 嗯， 女孩嘛就是稍微纤细一点比较好看。 嗯， 但他呢就5年级的时候已经很宽厚了， 已经出现倒三角的趋势了， 真的已经有了。而且就是明显你感觉站那之后手臂比别人长。 哦， 就是就确实这个身 条件特别好 啊，对，身条很瘦，但是你会发现有点那倒三角的趋势，就是因为游泳游的嘛。但是就是他说他自己背后的故事的时候，把全班都说哭了。 哦， 啊，就真的 特别 辛苦，因为你想，就是不无论刮风下雨的天，每天2个小时的训练，无论冬天夏天，就必须在水里边游2个小时。 嗯， 什么手破了、脚破了，哪磕一下，你孩子嘛，就5年级哪磕一下很正常，但是必须训练。包括有一次，他说最厉害的一次，刚拔完牙。 医生说不让招水， 嗯， 后来那教练说你下来试试，如果疼的实在不行再上来，就坚持让他锻炼，但是他成绩也非常棒，像五年级的时候已经成为什么二线运动员 啊， 也很厉害，对对对对、 哦、 但是呢就是自己哎呀反正自己也就是就很那么小的孩子，说起来自己眼泪花直转，然后就说自己特别矛盾，一方面呢是不想这个放下自己的学业，这个离开身边的小伙伴好同学，另一方面呢看到这个周围的这个人家的运动员每天都在训练，自己也羡慕，因为自己现在有学业然后有其他兴趣班，这么训练起来肯定没有人家那天天这么训练的是吧、 嗯、 啊，时间要充裕，然后呢因为他成绩很厉害，他说比这世界上就是二线的这一级别的最厉害的人差零点几秒、 哦、 啊，所以你看哎，所以说真的很辛苦哈。 嗯， 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来看看这个大姐啊，误刮豪车要赔偿，车主婉拒还给介绍工作啊。这是吉林的一位卖这个麻辣串的大姐，骑着三轮车呢，不慎是将停靠在路边的奥迪 A6 轿车呢给刮伤了。当晚呢也是没等到车主现身，便记下了车牌号，通过警方呢找到车主。第二天呢与车主见面的时候，大姐主动赔偿1000块钱。那但车主呢也是婉拒了，车主不仅是开车送大姐回家，还说称这个不想摆摊，可以到公司里来上班啊。 大姐非常的豪放啊。 对对对对对， 嗯嗯，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一起来说说这个最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接下来是好妹妹乐队的便利时光。 欢迎光临便利的时光，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我需要一个饭团一杯豆浆，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我们要两杯咖啡两份便当，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那些寻常景色成模样，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而你便利的经常退场，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那些寻常景色寻常模样，只因显得不太寻常，而那些慢慢消磨的时光，如今想来不同不痒。这条街道转角的地方，我需要一个饭团一杯豆浆，在下着雨的微凉早上，后来变成两个人的时光，睡到中午才懒懒起床，我们要两杯咖啡两份便当，一同浪费午后的暖阳， 常，而你眼里的情长对唱，打败我若无其事的假装。那些寻常景色，寻常模样，只因为你而显得不太寻常。小屋的时光，如今想来不同不痒。欢迎光临便利的时光，陪我度过夜的漫长。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便利时光》，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吧，最近让您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啊，刚才我们已经说，对，已经说了啊，这因为这个下一个假期的时候能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开心，现在心情就有点小激动了，对吧？开始算计这些小假期怎么过呀，能不能拼出一个长点假期呀？ 怎么拼啊？拼爱拼啊！爱拼才会赢嘛， 对对对，爱拼才会赢啊。 嗯， 哎呦，我现在像跟一个小朋友在做节目。傻宝小咩他说了，我和前男友和好了啊。 什么什么？ 我和前男友和好了。 恭喜你啊。 你看着我说干嘛？人家和好了啊。 因为你演的太像了。 这他肯定是不好意思说的吗？对吧？什么不能我和男朋友和好了。一定不是这样。 捋着胡子。 对对，嗯。 来看姚一姚说， 嗯， 他可能是接着咱们说假期的事儿说的，说 啊， 我还有15天可以回家。 哎，你 看 因为他是一位兵哥哥， 啊， 说当兵3年没回去了，我表示好激动。 哎，可以这利用一个假期回到家里边了。还有说自己瘦的，想拥入你怀抱，瘦了20多斤，腿都变细了。 哎呀，20多斤真的是不只是腿变细了吧？ 不，说实话，这人家还发了一张照片啊，虽然说没露脸，但是你说，哎。就这条腿，你说再长个20斤也不是特别显胖，应该那种，是吧？ 嗯， 因为长度在最上面，这腿就得占1.7米， 那么长吗？ 反正这腿是不短。 嗯，是大长腿。 对， 嗯， 还有像那个， 嗯， 你先说。 我表弟说，我们分开1年了，我还想和他在一起， 嗯， 可是已经不可能了。今天朋友婚啊，那天朋友婚礼他也去了，然后我开车带着他，他就坐在副驾驶， 嗯， 在我的右手旁。 嘿， 今天是这么久，那天是这么久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嗯， 然后现在才发现无论多久他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心动100次， 哎， 1万次。 对，这说的真不错。但是我， 哎，我很久没有听到一个人就有这种恋爱的心情，我觉得还挺高兴的。 可能你周围的人岁数越来越大了，就没这种心情了。周围你还像我们这种就是稍微就不满的年轻人的话，你就天天都是这种事儿，啊， 就是觉得奇怪。你说你整天在我身边，我也没听到你给我讲点这么高兴的事儿。 不，但我得给你说一事儿，以后就是虽然说人家互动好，但是你不能走后门了，不能因为你表弟你就老提前念啊。 他的名字叫我表弟吗？ 我到刚才都在想，我谁你表弟得长成什么样啊？ 我没有表弟啊。 是吗？啊， 我挽救了一个小伙子。 对，小乱他也说了，明天有体育课。明天就周五了，对吧？哎，是吧？ 对， 明天周五了。周五的时候确实是很多孩子们特别期待的那么一天，因为每周其实奔头就都在这儿呢。第一个，一般这个体育课都在下午， 是啊， 哎，下午这上完体育课就放松放松，玩一玩回家了，对对，锻炼锻炼回家了。然后呢，就回家之后，你看写点作业，周六休一天吧。啊，或者是现在一般，我觉得大部分家长还好，就我给你介绍人年轻人生活啊，把孩子的这个兴趣班都陪，就是安排在一天。比如周六一天，周日能休一天，哎，或者是周六这休息一天， 哦， 周日哎不，啊，反正就是有一天上课，一天休息。你这年轻人啊， 现在年轻人都送孩子。哦，懂了懂了懂了。 哎呀 哎呀，跟不上节奏啊。哎呀， 嗯嗯 嗯 嗯, 嗯, 嗯，头像小萌说， 嗯， 独自一人捧着鲜花去看了5年藏在心底的那个人。 哎呦，你看那今儿是不是应该聊一个爱情的话题合适了？ 你看，然后他还发了一个动图，就是这， 对， 忽然间长出一朵花， 一个老年人的表情，就长了一个玫瑰花啊。嗯，确实，真好， 嗯， 就好，就像你说的，好像好久没有那种青涩酸酸的感觉了， 是啊， 对吧？啊，来看看那个萌神比我萌，他说了啊，说这个英语啊，听力20道错了14道，只有伤心了啊。 还对了6道呢， 就是对你得往这儿想啊， 对， 要不然我们成绩为什么会这么好的，就是我们老往这个积极方面想， 嗯， 对， 对 不对？ 对， 越来哎，最起码到最后还有1道对的，最起码还让我进考场呢。 那个什么，我们班的什么什么大王、小李、还给我垫背呢， 对， 他们倒数第一，我才倒数第二呢。 嗯，就算倒数第一的时候，那个谁今天病还没来呢。心态是第一位的， 要高兴，要高兴、啊。 对对对，必须是这样的。 来看看盖世英雄说，有生之年体验了当瘦子的感觉，也是可能瘦身成功了。 你看看，对对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的。 哎， 这是以前的他，这是现在 的他啊，发来的照片，真的，所以说千万不要，我先凑过去看一眼。真是哎，真的不要小看，就是 这个人 稍微有点胖的 人 其实瘦一点确实是显得精神一些。 这是一个人吗？怎么皮肤都好了？ 所以说瘦了之后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好看多了，就当然以前也好看，还是人底子好。 对对对， 底子好，底子好。 再 来看看那个听风与你，就你最喜欢的爱情话题啊，异地恋。但是他后天就来找我了，你看、就是这种，哎呀，就是牛郎和织女那种情感啊，对吧？ 没体会过。 听还没听过那故事、 啊、 没听过那故事吗？两人去西天取经。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啊，鹊桥会嘛，会 啊，知道了， 知道， 该说这位朋友了，哎，一说高兴的事儿，你看都得牵扯到男朋友女朋友， 你看 怎么回事？这位朋友也说，终于和前男友没了联系，虽然我还喜欢他，但是总得断念吧，我能忍住不找他， 挺好， 也能忍住不回复他， 对， 哎，他这两天也没来找我。 之所以能忍住我不找人家， 越说越心碎。 对对对，之所以能忍住不回人家，是因为人家没给你发，你是能忍住。之所以能不找他，你根本不知道人在哪，你打电话人也不接呀。不能这样，人 GC 这位朋友还是就挺好的。 做人要有追求。 对对对， 看这位文苑最帅的二狗说，我的辣条要到了。 你看， 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对，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能带来多大的快乐呢？ 是不是、 真是有意思， 一定要开心。 这个还有爱吃冰淇淋的仙女，最高兴的事儿就是逆袭成功了，瘦了20斤，你看看 是不是、 但还有同样就在下边发了一张图，这个有一只小粉红，他说了有只小粉红、一不小心瘦了20多斤，你看都是瘦了啊。 哎呀，真棒真棒， 这瘦了20斤下这双下巴还这么大呢， 这些小孩 啊，这不是他照片、 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像就是越来越热啊，可能穿短袖短裤的、 机会越来越多、 对，你已经短袖短裤，就是女孩子特别、特别注意这时候一定得瘦一点， 对对对， 嗯， 而且还是要注意防晒，要不然晒成我这样，就其实这女孩要晒成这样挺啊， 她就实在瘦不下就算了，像我现在还长袖长裤也没什么嘛。开心就好， 对对对对， 开心就好。 今天来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一件最近值得您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首丛浩南和杨宗纬的《我的太阳》。 盼的月亮怎么不亮，怎么不亮，要的梦想总在远方，总在远方，虽是路越走越长，用手捂住脚上的伤，后知倔强，寻梦旅程在抵达以前像流浪，有你给的阳光，没有理由绝望，带着我的渴望，穿过重重人墙，

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玉来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来聊的话题，最近值得您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最要说最近的，就早上起那素馅饼烙的真不错， 真的 特别好吃， 没吃上。 就像那个小的时候啊，家里边烙的那个素白菜馅，素馅的里边就是一吃的时候和馅的时候就缺了点那花椒油 啊， 这花椒油还有辣椒油， 嗯， 然后呢在这个包的时候里边有点这个海米， 嗯 啊，提鲜的，哎呦，特 海米很重要的， 对吧、 嗯？ 特别好吃，然后还有那个素那个鸡蛋茴香的， 啊，其实你这样一说，我就能明白了，就是你每天的心情都由早饭决定。你看看 也不是， 你看看你 也不是， 吃了几个？吃了几个？ 四个， 有点多吧？ 那我没说实话， 有没有？又打包上来了牛奶，还是豆浆？ 没有，就是说，确实早饭特别重要哈。要说这儿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往下说，去补习不如吃早饭啊？ 可以啊， 对吧、 嗯、 今天来说的话题其实不是早饭，是说最近高兴的事儿是什么，最值得您高兴的哈。 嗯， 刚才既然提到了早饭，咱们就先说这个吃早饭的事儿。您上学的时候吃早饭吗？回想起来，有时候家长真的出门前塞给孩子3-5块钱，让孩子上学的路上买点吃。现在3-5块钱能买什么？ 现在真的 对，这有 尤其早饭，你发现没？ 对，其实 早饭价格确实上来了。 哎， 嗯， 有时候来不及抓几块饼干，忘记也就算了。不过呢，从今天开始，估计很多家长的早饭习惯会改变，因为呢，在这个这个浙江省教育厅啊发布的2016年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检测当中，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结论。那每周吃早饭次数越多的孩子，成绩越好，要比不吃早饭的孩子多接受1年到1年半的教育。这个效果呢，要比周末上培训班都要好很多。所以说，对，去补习不如吃早饭， 吃早饭还是很重要的， 特别重要。因为这么一回想起来，为什么当时成绩不好，早上起没吃早饭啊？真的，当时早上起没有吃早饭的习惯， 嗯， 所以我说那时候就老拿第二，拿不了第一呢。 你现在这不就自己在弥补自己小的时候没吃好早饭， 拿嘴上弥补是吧？啊， 来看看。那么监测数据意外的发现，每周每天吃早餐次数越多的学生，学习成绩是越高的， 嗯， 最大的分差达到了50-70， 嗯。相当于 厉害呀， 对，相当于多接受1到1.5年左右的教育。 你看统计数据显示，每周吃早餐次数不同的学生，每天都吃的学生要比不规律吃早点的学生成绩好， 嗯， 而且是呈现均衡上升的趋势。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我们真的应该带孩子这个吃早饭哈。而且还有一种这个就是就通过这个测试之后呢，它也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买礼物不如买书。 嗯， 此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呢，也是验证了一个说法，阅读对学生的学习有特别大的�帮助。数据表明了，年内读完9本以上课外读物的学生，比读完2本以下的学生阅读成绩高出36分。这样呢，这也是相当于多接受一学年的教育。而且呢，这个结论主要是对小学生起作用，进入初中之后的带动力就没有那么大了。监测对阅读成绩、阅读量、家庭藏书量、阅读主题等进行了反复的对比，得出结论了，家庭藏书越多，阅读量越大，阅读成绩就越好。但是呢，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前提就是兴趣阅读，阅读有兴趣的读物增长特别快，对于兴趣不足的阅读带动的幅度呢不是那么明显。至于漫画书对阅读 读好像基本上是无异的。数据还显示了为这个学习而阅读啊，数据呢曲线在超过了半小时之后呢就有明显的降幅，一个半小时后平稳，两个小时之后呢继续下降，为兴趣而阅读呢基本上保持在较高的增幅，两个小时后才出现降幅，三小时后又这个恢复上升，保持了阅读的主动性。 所以还是咱们从小听的那句话嘛，多读书读好书啊。 对， 再有一个实验结果呢，就是这个刷题不如保证休息。 你看看， 监测还发现，那么今年新出现的校外作业的现象，有70%的四年级学生与55%的八年级学生有校外的作业，其中校外作业超过一个小时的八年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22%和16%。那么一位教授就表示，这些大部分都是家长附加或者是校外培训布置的作业，但是呢，对于作业效果的抛物线来说，四年级学生的作业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内，八年级学生的作业时间是在2到4个小时，位于抛物线最顶端，效果是最好，随后就会明显的下降。那这也就意味着四年级学生周一至周五平均每天作业的时间要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八年级学生呢每天的作业时间在2到4小时，那么对取得较高学业成绩是最有益的。那四年级学生呢每天要保证9到10小时的睡眠时间，八年级学生呢要保证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时间，最有可能出现比较好的学业成绩。 所以说其实要想孩子啊这个出现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科学的管理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像刚才提到吃早饭啊、看书啊，以及这个写作业和这个 兴趣阅读， 休息的时间要等比哈。再来看看那个另外一条啊，一箱25斤的芒果纸占了，啊，是我再来一遍啊，一箱25斤的芒果纸占了9斤多啊，商家说了赚的就是这些纸钱。在水果批发市场呢，购买水果大多数啊，这个整件售卖的水果呢，包装箱里呢都塞着重量不等的纸张，一箱25斤的芒果，商家呢塞进去的纸就有9斤多，商家却习以为常的说啊，这是我们的规矩啊，8到10斤是市场普遍存在的规则呀，个别商家还有可能多达12斤呢。 都在包装上了， 对， 包装上做手脚， 多气人。 继续来看这个肉松是棉花做的，造谣要付出代价啊。浙江永康的男子林某录视频，就检测的某品牌的面包上，的肉松，男子竟称呢是肉松系的棉花制成。那么永康市的监测局对于视频中面包的肉松测试之后，判定肉松并不是棉花，那么也是对这件事造谣的事件进行了调查取证。那日前呢，当事人李某已经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 不仅仅是说这棉花是肉松，不对，是肉松是棉花做的啊，还有人说这吃了塑料做的假紫菜了。网民称了说，哎呦妈，买到这假紫菜了啊，这视频呢在网上也是热传，视频中的女士呢怀疑自己买到紫菜是废旧黑塑料袋做的，对此呢多家媒体也是已经通过实验了咨询专家等方式进行辟谣。那我们来看看，这也通过这个官方微博表示希望大家不再造谣不再传谣了。有些人真的确实是啊，这个他的初心就不是特别好的，就 是 通过这事我能这火一把啊，有什么利益可图， 就制造紧张气氛 啊，真的是特别讨厌哈。再来看看粉丝大米是塑料做的啊，哪儿那么多塑料啊。紫菜谣言呢刚刚这个消灭之后呢，又有一段粉丝燃烧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了，视频呢称说这个粉丝中啊含有塑料，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吃了。对此呢，咱们南昌大学的一位这个食品学院的专家也解释了，粉丝一般是用绿豆、豌豆等加工做成的，含有一定的淀粉，还有一定的这个部分蛋白。加上粉丝比较细又很干，和空气接触面积非常大，本身就很容易点燃，因此粉丝能被点燃就不能吃，这种说法是谣言。 这也是谣言啊。再来看。最近呢还有一个香蕉浸泡不明液体的视频在微博微信群和朋友圈广为流传，消费者也是纷纷担心不明液体是有毒的，甚至有朋友说是甲醛，农业专家对此进行了说明，只是保鲜剂，不要担心。 所以说有时候现以前都说了说这眼见为实哈， 是， 但现在其实眼见不一定为实，有些视频啊真的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想法为我们拍的然后发到网络当中的。那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摄影师啊，这个巧用视觉啊，这个视错觉玩了一回穿越。近日的一则视频呢，在网上迅速的走红了。视频当中的一名男子啊，在森林当中一棵大树的底部 放置了一面镜子，然后呢自己举着手机缓缓地从镜子前边走过，当镜子的白色边框呢完全从镜头当中消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男子穿越到这镜子中的森林里了。而当他的镜头呢持续移动的时候，那镜子哎竟然又出现在眼前了，令人觉得特别的这个惊奇。确实这视频挺有意思的，因为树林里边的树你看都是这重叠，哎，对，错综复杂的，你站在里边就好像在一个地方走了一样。然后在镜子这儿呢，他不知道用什么手法就往镜子里边一贴的时候，从镜子里就穿出去了，又是这么一片森林，你就感觉啊，就无限的这么一个地方，特别好玩啊。 视觉是错觉， 哎，是错觉，对， 哎，真的是。比如说前段时间有好多画家都在地板上画画，然后感觉你 三 D 的那种 一个坑， 对对对对，还有那种就是在网上也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那种视频，就比如说在电脑上看一个图片，然后突然把人给扔出来了，或者把一个什么那个就是一瓶水，然后用手这么一拍，里边都灌满了水，灌满了饮料，有很多这样的视频， 是吗？ 对，特别好玩。 回去找找啊。 继续来看吧。 继续来关注。那男子呢在这个为了在这个女方啊有面子啊，就将这比亚迪给改成雷克萨斯了。因为自己的车和某些豪车啊就比较相似，于是呢就买了车标去改装，假装成豪车。其实呢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违法了。近日29岁的男子张某呢开着一辆啊带引号的雷克萨斯越野车被交警给拦下来了。面对民警呢，男子也表示自己的这辆雷克萨斯其实就是比亚迪啊。目前呢这名男子呢被处以500元的罚款，并责令将车恢复原貌。当天下午的2:40呢，这个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的民警也发现了一辆雷克萨斯越野车涉嫌更改车标。然后呢你来说一下，我这个电脑有点问题啊。 然后呢 对 对、 啊、 然后呢 就说、 指挥中心的民警就迅速的通知地面的民警进行了拦停。 然后呢面对这民警的询问呢，男子当场也承认了，说自己啊这辆越野车其实是比亚迪牌的。去年呢年底这个该男子结婚，为了在女方面前呀、有面子，他在一家修理厂呢把车的这个前后标、汽车轮毂上的这个车标呢都给改成了雷克萨斯。据了解呢，这名司机29岁啊，这个在民警对这个张某进行了批评教育之后呢，并责令让他恢复这个原状啊。他也是因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违法行为，依法被处罚了500块钱。交警也说了，最近查处的这个擅自更改车标的车辆啊，比较常有的就像什么比亚迪 F3 改成丰田的卡罗拉，还有什么比亚迪的 S6 改装成雷克萨斯，陆风的 X7 改成路虎极光等等。一般来说，查下来之后呢，车主都说自己是好面子才改装的。也提示大家吧，车主擅自的去更换车标之后呢，使得车辆与登记注册的品牌不符，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给予这个事故啊处理带来非常大的不便，而且呢还可能会影响保险理赔。另外呢，新车入户或者是年审时，必须是拆除所换的车标，否则不能通过年审。你看多麻烦，对吧？为了一个面子，太麻烦了， 特别麻烦 啊！ 而且我在想，你改了也改了，真的像吗？ 其实。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不是、 就是喜欢车的，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说，哎呀，总之就是，嗨，是吧？啊，为了面子，你就能理解。但是这种违反咱们道路安全法的这些事儿，咱们最好别干。 是， 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这个最近让您特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就不能当作游戏，接受这命运，永远不分。 失控，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第三次看见你，想要告诉你，我真的爱你，是真的爱你。第四次看见你，我有些要求，希望你能够安安静静。 一首来自曹格的歌，叫做《数到五答应我》。 嗯，答应我了吗？数到五了。 你数了吗？ 没数呢。最近来，不是最近，今天来说的话题，最近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就最近呢，就是特别开心的事儿，好多人都是说自己瘦了，说自己帅了的。卢乐迪他就自己是变帅了，你们会不会打我呀？ 不会啊， 确实挺帅，白不净一小伙子哈，一个大油头啊，不是小油头啊，挺帅挺帅。 孙萨尔说，运动会加上周末，我们可能下周就要停课五天了。 你看看，哎呦，多 学生朋友们就最喜欢停课了。 哎，但是 我上学那会儿最喜欢停课。 对，但是那个自己的男朋友女朋友怎么办呢？在学校呢？ 想太多了， 没法见面了，哈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这个世界辜负了我，他说我一天挣了400块钱呢。 那梅子也说了，我捡到了600块钱呢。我发现咱们这个微信群里这个朋友们的财运都很好。 对，真好。而人家不光财运，桃花运又怎么样？又特别棒吗？ 对， 是不是 颜值也高？ 你看，微米他说了，说我的男朋友一如既往的爱我。你看， 这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 就是，哎，对，我觉得这样，其实知道知足的人就特别容易快乐。你看，就是男朋友其实一直爱的话，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就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没有更好？你看人家说，我的男朋友一如既往的爱我就够了，多好。 而且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分出心里的一部分空间给朋友， 对， 不要老想爱情的事儿，也想想友情的事儿。比如你看，阿斌就说了，朋友给我买了两个蛋黄酥， 这不是朋友说的蛋黄酥吧？这个这哪是这重点在朋友啊？啊，还有这程小婷他也说了，说终于买了加购物车里边的 舍不得买的东西， 加购物车里边很久舍不得买的东西了，多好！ 哎，你知道我。我最近一个朋友的老公特别有意思，他都开心把他淘宝购物车里的全部都买单了 啊， 哎，然后就不停的收到东西，然后就特别崩溃 啊， 就说我有的时候放在购物车里就不想要嘛，我就是不想要，要的我已经买走了，就还没有来得及清购物车，崩溃 了。太逗了太逗了，有些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对比的时候也会加入购物车，比如说假设啊， 对， 是不是假设买一手机，你可能是搁里边三款手机进行对比，最后买了一款，然后他把那两款不想买的全买了， 对， 哎呀，所以说你说这做男人多难啊，尤其这个这哄女朋友开心真的挺难的哈，哎呀，太气人了， 我的贾小琪他说了，我和男神终于是和好了。 和男神和好了， 哎， 真羡慕你，我还不认识我男神呢。 对， 你们还有时间吵架，哎呦，那珍惜呀、 啊。哎呀，陈开开他也说高兴的事儿，女朋友都没找到，我怎么能高兴起来呢？先让你们高兴高兴吗？ 把不开心的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啊。 对， 来看还有朋友提到，比如说喜欢的偶像的戏马上要上了，什么什么的哈。 对对。 西瓜仅仅说阳光很好，柔柔的， 没错，就是西瓜柔吗？哈 啊， 就是西瓜，不是什么西瓜，这个阳光和柔吗？西瓜名字叫西瓜， 阳光很好，柔柔的， 啊、 你文不文艺了啦？ 什么什么文什么？哦，文艺啊、哦，文艺啊、哦，嗨啊、我一听西瓜还挺过瘾的啊。 被子晒得很好，软软的，麻辣烫也挺好，香香的，冰激凌也很好，凉凉的，我觉得今天会是超级开心的一天。 哎呀，还是心情好。 是啊， 对吧？ 就心情好的时候看什么都好。 对，真的。所以说我觉得每天我们都应该首先第一就是醒来的第一件事就保持一个好心情。 是啊， 对吧？让自己心情好了，今天看什么都顺眼。 对啊， 对吧？平时看你搭档那么丑，今天就看你那么开心，那么好看。 我刚想说， 对吧？就是我这说你的心声呢，对吧？ 感觉你都长高了 啊。对，就是说就是心情好，我觉得一切事儿都会是高兴的。所以说想要高兴吗？对吧？ 听听乌鱼来了， 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啊，是吧？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整 FM 986再度零。